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华丽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周期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所以这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期节目。我一直在想，每一天呢，大家其实都是以特别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用最积极的、最饱满的，还有就是最充分的理由去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今天身体状况有问题，但是呢，我的工作呢又离不开我。比如说像我的工作性质，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你需要另外一位主持人帮助你来把这个工作完成，但是呢又涉及到他可能对这个节目流程不是很熟悉，这个过程一定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你怎么样才能让你的这个理由更加的充分，让别人和你自己接受起来不那么的尴尬，不给别人造成困扰？这个是我作为这样的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可能是别人没有办法完全复制的，因为它带有你非常明确的一个性格的标签。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其实呢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关系也并不大，呵呵，就是请假的理由。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的这个请假的理由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理由够奇葩是不是请假才优雅？或者说在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让自己觉得很尴尬的时刻，这个理由呢并不是很充分，你自己觉得挺聪明，但是在别人看来就是小聪明。所以在今天既然是周末，我们就聊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我们也尽量让这个话题优雅起来，就是理由充分请假才优雅，或者你也可把它理解成理由奇葩请假才够优雅。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北京更值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畅。那我们来，小畅自己把话筒推起来，这支话筒对，慢慢的要娴熟啊，对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设备娴熟起来啊。 是不是可以替代你们呢？ 可以，这个是可以，这果然是后生可畏啊。这是今天小畅把话撂到这儿了，来大声的再告诉大家。 嗯，不能替代高丽姐，因为高丽姐又漂亮又有智慧。 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节目将近一个小时，是吧？小畅，你想聊什么自己来 ，OK？ 我姐姐把话筒关了，我特别相信你，畅所欲言，夸姐姐的部分可以30分钟就够了。 嗯，今天高丽姐要请假，然后 你这孩子显得不懂事了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今天呢，跟小畅是前天刚来过我们的节目，那一天的状态和今天的状态完全是两种心境，然后表现出来两种人的工作状态。因为那一次呢，谈的这个话题呢，正好触碰到小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了。有一个特别这个得力的小伙伴啊、因为要离开团队，所以小畅那段时间的情绪呢也是相对低落一些。那天在节目当中几次动容，今天我争取继续在艺术人生一把钢琴起，然后跟小畅聊一聊关于请假的那些事儿。小畅，你平常就是现在做一个团队的小负责人、就是小伙伴们跟你请假的这个机会多吗？ 嗯，挺多的。嗯，而且我属于没原则型的。 怎么理解？ 嗯，就是基本上他们想请假，我基本上也就会允许请假。 啊，你不会有任何的，就是比如说你跟我具体说说怎么回事儿啊？就必须要请假吗？我这个觉得你这个请假的理由不够充分，不会吗？ 嗯，他们会说，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啊，只要不耽误工作就允许了。因为有时候就比如写文案写什么，可以远程一点办公，然后我想请个假、回趟老家，然后什么相个亲、结个婚，那 OK 啊，请吧。 哦，你会批准，但是会不会有要求？就是你把你的工作做完，你就可以走。 嗯，不仅是会把那个目前的工作做完，而且他说如果就是保证说不扣工资的话，就是你在远程也完成工作，这样的话请假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等于没有请假，而且还能让对方感受到舒服一点的那种状态。 嗯， 我会允许， 是会允许的啊。所以其实很多在职场当中的朋友一直也有一些困惑，就是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假请的让领导难以拒绝。就是现在请假已经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请假有关的。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五一马上就要来了，你有请假连休的计划吗？打算用什么样的理由？因为五一假期现在是3天，三天呢，有的人觉得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在家待三天呢，又觉得耗费时光。 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是假。 这个小畅，你确定今天你的领导没有在听节目吗？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小假期的时候想把头和尾连起来啊，我们凑成一周，这样去哪儿也可以玩得尽兴一些。那如果动过这样的念头，有没有实现过？你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理由？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也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当成一期这个支招的秘籍啊。我们请假的理由可以更充分一些，汇聚一下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你看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显得我自己好像不是制作人，不是领导，是在教我的下属怎么请假让我能接受。那小畅，你自己作为员工，你有没有跟领导就是真的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是直言不讳，就是把真实的理由告诉他，还是说我包装一下，这样让自己和对方都好看一些？ 嗯，我一般都会直言不讳。嗯，而且有时候我会想抓住一点领导的软肋。 嗯， 比如说我的领导家养了只狗，然后刚好有一天我想请假，是我带我家的猫咪去做绝育 啊， 然后我就想，就是这都人都是有共性的嘛。 嗯， 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我想带我的猫咪去做一天一个绝育。 嗯， 然后我想请一天假，就是他完事之后我想陪他。 啊， 就今天一天我都想照顾他。 准了吗？ 准了。 准奏了。 准奏了。就是因为我想想的话，就是因为我连反驳他的理由都想好了。我在想，你也有只狗啊，就是当您的狗狗生病啊或者什么的，您一定很难过，就是一定想陪着他。然后我就跟他保证我在家可以完成工作。所以今天就允许我在家照顾我的猫咪。 可是如果我是领导，我会第一反应，这个又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你可以过两天或者工作完或者周六日的时候去陪他去做这件事情啊。 但是 如果我是你的领导，现在我给你了这样的一个回绝的理由，你要怎么接这个茬？ 我说我约了最好的医生就是今天。 最好的医生， 我给我的猫咪约了特别好的医生。然后他刚好是今天工作。然后我就只能本着对他负责的态度。 你的那个宠物医生估计也不是最权威的，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更好的，对猫咪更有这个益处的。这样吧，我把我的医生推荐给你，我们重新约一个时间。 我已经交了定金了。 没事，姐给你把定金付了， 那就可以考虑。 所以其实你的领导没有这样的过分的为难你， 对， 但是是不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基本上的手头要紧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嗯， 你也才会提这样的要求。 对， 如果工作节奏很快，你们就像前一段时间你讲的，嗯，你们接到一个很急的项目的时候，你也不会去用这样的理由去请假。 嗯，因为感觉也是不负责嘛。嗯， 所以一切的前提，因为你自己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小团队， 嗯， 你可能会设身处地的为对方， 嗯， 为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你的上层还是你的下属， 嗯， 你可能都会做一个权衡的考虑， 嗯， 然后给出一个你请假的理由。 对， 然后如果原来你没有带团队，你会顾虑这么多吗？ 其实也会顾虑的，因为毕竟手上有任务的话， 嗯， 我觉得还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本着负责，就像您坐在这里， 嗯， 像您想请假，您只能11点之后再请假了。 11点之后你觉得这叫请假吗？那就是我的时间好吗？所以我特别理解小畅，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啊，大家会有一种所谓的责任感在这里面， 嗯， 不管我是不是领导，我要对我目前手上的这件事情负责。可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因为小畅你也才刚走入社会3年多， 嗯， 上大学的那个阶段，我们再往前回溯，我们上初中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会经常有那种心思想要请假，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我的外甥女儿10岁，她就有一天早上起来给我视频，我说你怎么没上学呀？她说小姨，我生病了。我说怎么生病这么高兴啊？生病我就不用上课了，不用上学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学习这件事也是心有抵触的。小畅，你有没有想过上学的那个阶段，用什么样的奇葩理由来给自己不上学找个借口？ 没有奇葩理由，我就是家里管特别严， 嗯， 就是只要你还有喘气儿的你就要去上学。 所以你就没有上学的时候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 动过，但是老师也特别负责嘛，就是你到点不到校， 嗯， 一个电话就打家里了。 嗯， 就是我们真有一个同学，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翘了一天的课，因为我们学校还算是那种比较好的学校。 嗯， 然后老师感觉一个正常的学生，就是能进这种学校的学生，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嗯， 然后当时老师就疯了， 嗯， 就给家长打电话，然后家长也疯了，就给那个学生打电话，就学生都不接。 嗯， 就是整个学校加上家长就疯了 一片慌乱。 对， 嗯， 后来第二天来。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就是累了，出去溜达了一下。 就是这个理由也挺充分的， 对， 就是他这么云淡风轻一说，让别人好像还于心不忍了。 然后老师就说了一句：“你妈都急疯了，你知道吗？” 这句话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是替自己说的， 嗯， 我觉得确实你们可能上学的那个时候的压力比我们当时上学的压力又更大一些， 嗯， 但是呢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们的压力大来自于你们就是走进社会的竞争大，但是同时你们的机会又更多， 嗯， 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那种压力是来自于我毕业之后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知道这个社会市场并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嗯， 所以那种压力其实都是相互作用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挺少动过那种要请假或者翘课的那种念头。 嗯，大学就比较任性了 啊。大学你会经常翘课？翘课的时候会给老师一个理由吗？ 嗯，分老师吧，也真的是见人下菜碟，对不起一些脾气特别好的老师。 嗯，你一般是什么情况之下会想翘课？ 嗯，就是比如想跟同学出去玩了， 嗯， 然后早晨真的是起不来了 啊，就是头一天晚上玩，然后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床。 对，有时候，但是我真的会看老师，因为有的老师特别严格， 嗯， 就是每堂课必须到， 嗯， 然后点名，然后外加考勤还有作业。 嗯， 但有的老师吧，他讲课讲得特别好，但是属于佛系型的，云淡风轻， 嗯， 所以也不点名，你来我就讲，你不来我也不会那个什么。 嗯，但是这样的老师，就是他讲课讲得特别漂亮的老师，你会愿意错过吗？ 其实一般不愿意错过， 嗯， 但是难免会有小任性吧， 嗯， 所以现在我也很理解，就是不管下属也好还有我自己工作也好，人难免会有小任性吧。 嗯，所以当时就是如果说是因为第二天特别累不想上课去了，你会给出什么样的理由？还是说就跟班长打声招呼，就不用跟老师说？ 嗯，就跟同学说，如果老师要画签到就替我画一下就好了。 所以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经常就是点名，上课点名，高丽到，这个刘艳到，小畅到， 就是一个人分饰多种角色。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的名字特别奇葩，叫丽君，就是邓丽君的那个丽君。上公共课老师点名，然后我们这男生喊到，老师又点了一遍，他又喊到，然后老师就说，我知道他翘课了，但是男同学你不要替女同学答到好吗？我们的男同学特别无辜，老师我真的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其实老师在心里也是有一本自己的小账本的， 对， 就是你来或者不来我都在那里，我只是把我的流程该走完。可是他明知道在大学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阶段。 对，其实我觉得老师还是领导心里都有本账吧，就是不管是你有时候迟到早退，还是你工作中的小任性，或者说你之前上课的时候在底下偷偷看手机啊打游戏什么的，其实老师在上面应该都 没错。就是我们原来觉得自己特别高明，因为我有一年去给学生讲课，也是给一个高校讲课，当时呢是临开始上课之前，我在讲台上，因为他们有的人在写板书，就在讲台上，你看放眼看去没有一个角落你是看不到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同学在干什么，然后他有的人是在坐那儿冥想，有的人看手机，有的人翻书，还有有的人在聊天。虽然很大的一个公共课教室，你同样可以一目了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会回想起来，我上大学觉得自己多么的幼稚，其实老师是懒得搭理你，懒得管你而已，并不是他并没有发现你。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大家如果记得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火的一个请假的理由，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个理由这个火遍了之后，好像慢慢的就是请假的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都出来了，大家都会愿意用一种这个文艺的方式来把自己请假这个事儿说得很漂亮。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贵州师范大学有一位理科生他的请假条，大家听一听，这是理科生的请假条。念去去往返时间狭，狭窄的狭，唯有申请假，但恐尊师怒，特此书一封，望师尊特允我周六安然回。这是他想请假，说白了就是想早回去两天晚回来两天，就这么一个事儿，把它写得很文艺，就是这种文风啊，让老师看到了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心境。我们再来看老师是怎么回复的。理工科的辅导员老师是这么批复的：回乡祭祖乃大孝之行，仁义之道，人人皆有先祖，都以此为由接近回乡，何以为孝，何以为学，况前路茫茫，安全何在？念汝情真意切，复问家长，知其前后，吾反复思量，暂且应允，下不为例，望言而有信，安然归来。就这个老师呢，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你给我来文风，我也给你来峡谷，所以咱俩谁都不是吃素的。老师用我的方式来告诉你，而且你看他的回的就很高明，让这个学生也没有理由。你对于你的这个小家来说，你是行孝了，老师认可。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这是工作岗位的话都不来上班了，这是学校的话都旷课了，那我们这个生活工作要怎么继续？所以小畅，如果有一个员工有一天要跟你请假，你的这个下面的下属小伙伴跟你请假，用一个这样的特别漂亮的文风给你写个请假条，你会接吗？ 我就是学汉语言文学出身的，这种请假条我也会写，我也会看得懂，就是扒开皮看一看真正的意思的话，能接，感觉就是目前还是贴合情况，能接受就接受。因为可能学了那么多年古代汉语，当年也是这么跟老师摆出，就是当时交论文交晚了嘛，我就跟老师稍微的文艺了一下。 所以当时还记得是怎么文艺的吗？ 哎，当时好像就是 也是吾啊汝啊念呀、啊、是吗？ 就是还加了一个什么，就是当时我的老板老让我加班，我没有时间写论文，当时就是 把理由都推到老板身上，就是我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其实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请假的理由，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式，但是前提是你这个请假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这个理由做一个包装，但是其实每个人剥开那壳都会看你究竟是为什么。你就像小畅说，如果你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因为我大学 学这个另外一个双修修的就是中文系，也是汉语言文学。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员工给我交上来这么一份这个请假条的话， 我会惊喜，因为我觉得员工还有才，我觉得 对、 哦、 你会你会惊喜。我会挑他的病句，我拿红笔给他勾一勾，画一画，这个请假条不合格，拿回去重写。我觉得就这么一耗，估计就把他耗的没有请假的念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聊的就是请假的理由够奇葩啊，这个假请的才够优雅。就像刚才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学生和老师，他们的这个一来一往的这种互动，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其实特别单一的一个理由，其实可以把它包装的特别有文艺范儿。那这样的一个理由拿出来之后呢，网友也会说，如果换作是我，我是老师的话，我不会拒绝这么有文采或者在请假这个事儿上这么下功夫的一个孩子。当然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也许有的人会说，不管怎么样，请假在我来看都是不允许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包装都不可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理由奇不奇葩，这个假请的优不优雅重要吗？重要的是请假这件事儿你能不能接受？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畅所欲言。所以小畅，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通常如果你在公司就是上了班之后来工作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迫不得已让你去请假的？就跟上学那会儿我们主动的想翘课是完全两回事儿了。 嗯，可能如果真的是家里遇到比较危急的事情，我想会都会理解。然后另外迫不得已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经历的少，没遇到过过多迫不得已。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个比较动容的请假条，就是说我要带我的妻子去贝加尔湖拍婚纱照 啊， 然后就说还说什么您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因为可能下属还年龄比较大了，就说您到了我这个年龄可能就会明白没有什么比家人和妻子更重要了，就是拍婚纱照是他的理想。当时我看到这个是比较动容的，就是感觉啊，这种请假不忍不批，而且可以多批两天。 所以当时这个请假条是被很多人拿出来去称道的。我觉得这个也对他领导的情商也是一种考验，就是不管现在工作的这个压力有多大，面临有多少的任务，但是他给出了这么一个理由，而且呢很巧妙，您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说白了我比你年龄长，这事儿你看你应还是不应。所以小畅，你工作之后会有没有遇到这种很难为的时刻，就是确确实实这件事情是需要他去做的，但是他在这个关口来请假了，这种时候你会理解他，还是说去劝服他把这件事情做完再去请假？ 我肯定如果说从公司角度会希望他把事情做完，那会有过，但是我可能会相对做一个平衡，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晚两天请假，一定是那么着急吗？或者哪怕晚几个小时，因为可能紧急的时候几个小时也是很重要的。我可能就是平衡吧，因为我觉得不想去剥夺每个人在生活之外的快乐，但是毕竟你要说这些快乐有的时候是工作给你的，因为你只有工作你才能有钱有收入，才能给家人啊还有你自己带来这些快乐。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碰到那种相对来说有需要取舍的话，我觉得先平衡一下吧。谁也不要说一定说那么强势，因为我觉得你把员工的心真的伤透了的话，可能他就是哪怕他这刻给你留下来了，没准下一刻 也是不甘心不情愿的。 对，没准人家就之后就自己就离掉了这个职了。 所以小畅，你有没有就是发现过下属他的理由其实是不是真实的、不客观的，就是说一个小谎话，想编一个什么事情，但是他其实是有另外的事情要去做，有没有被你揭穿过？但是你人间不拆， 对，我就人间不拆，就只要这个理由，我觉得就是 能说得过去， 对，能说得过去，因为我 也足够给我面了， 我也编过这种小理由， 是吗？我特别愿意听你编的这轱辘，因为小畅是大圆的助理啊，这大圆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来，小畅说一说哪一次？ 我编的就还算比较能缓解过来吧，因为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出门晚了，我可能就会说我坐错车了， 这种理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过， 对， 因为你如果就堂而皇之的说我出门晚了，会显得你对对方和对这件事情的不尊重。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就是你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左右，因为你出门晚，然后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局面的时候，你到底是直接告诉说我今天就是起晚了，出门晚了，还是说路上遇到了一些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还会说在地铁里面在查身份证，然后我没有带身份证，他就要我报身份证号，然后他耽误了很多时间。 我身份证号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耽误了点时间。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我们另外拿出来跟各位讨论一下，也可以互动一下，就是面对真实的旅游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实话实说，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包装？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就是因为出门晚了，起晚了，迟到，那这样的理由说出去会不会让对方很难接受？还是说我包装一下，编一个理由，在路面上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哪个你觉得看起来更得体，或者是对方更负责任一些？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小畅，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从心里面上他可能知道你是第一种，但是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没有太过分的话，那就可以，毕竟不是每次查你都忘带身份证。 所以就是你要如果想把这个事儿说圆了，你必须要给自己做各种备份预案。 就不能是地铁停运忘带身份证，堵车了，出车祸了，其实仔细算算只有这几种。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有一次在直播当中我是晚来了几分钟，那天是周一，北京的路面状况整体非常的糟糕，我当时是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后来直到那天下午我看手机新闻，然后有一条新闻爆出来说首富王健林出现在地铁一号线上，说王健林那天因为北京大堵车没办法中途换乘地铁，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的理由是够充分的，你会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但是通常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左右不了这个路面状况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包装？我也特别愿意听到大家的说法。可能我们今天的一直播技术上又稍稍出了一点状况啊，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可以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理由够奇葩，请假才优雅。大家有没有想过用一个特别漂亮的方式来包装你的请假理由？另外呢，如果在这个话题当中你觉得还没有这个特别的表达充分，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这叫招弟儿啊保持联系，因为我刚才差点把招弟儿说成小畅，保持联系。招弟儿的公众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添加招弟儿也可以跟他聊我们节目内外的很多的这个花絮，让招弟儿给大家爆爆料。那刚才我们跟小畅说到了，就是关于请假理由的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小畅，就是把你自己的身份抛开，你觉得什么样的理由，请假理由是够充分的、够优雅的？如果换作是你，你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 首先就是迫不得已，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迫不得已 临时出的状况。 对，另外就是说可能完成了一个很长久很疲劳站，就长久站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想休息几天。就如果手上没有很紧张的活 OK。 然后另外一个再优雅就是包装一下呗。 包装一下啊， 对，比如说哎，那个姐那个什么，你看我已经连续加班一周了，然后我妈妈来北京了，我可不可以陪她几天？ 姐估计就说我们一起陪吧。我们边工作边陪妈妈好吗？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 有的企业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生病了他说哎，要不这样吧，你来公司吧，这样万一你就是你还是一个人住，你来公司 你遇到什么状况我还可以照应你， 我们另外把你送医院，放心。 好，今天聊的是关于请假的话题，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乔，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 铁的威，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我们一位场外嘉宾，因为他对这个话题也有话说。他的职业身份从员工做起到现在呢，作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相信他自己经历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关于奇葩的这个请假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中融信托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刘香玉。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香玉。 哎， 怎么一听着香玉的名儿就忍不住想唱点豫剧呢？谁说女子不如男？香玉是哪里人？ 啊，我是山东人。 山东人。 河南那里。 啊、哦，河南的邻居，相遇是第一次在我们职场有高招节目当中发声啊，希望有机会能坐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网友看到相遇。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请假的理由这个事儿。我问一下相遇，你自己有没有过虚假请假的理由呢？有个这样的经历呢？ 啊。我想想应该还好，没有 啊。没有啊。相遇，你从也是从基础员工，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就一路我们也是这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没有过这样的，就哪怕动过这样的念头，不想用真实的理由说出来，然后包装一下，用一个虚假的理由，都没动过这种念头吗？ 因为山东人比较直，一般都直来直往。 哦，明白了。就是因为我身边我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也是山东人，就是你们如果要真的有事儿，就会以真实的理由来请假来告假，对吗？ 是的。 那相遇，你自己现在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那如果说下属给你来请假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得穿，就是你这个都是小儿科小伎俩，我知道你这完全就是一个借口托辞，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我在中融信托不是负责人，我是 负责他的人力资源。因为经常会处理这种员工请假。 对，那员工请假这种情况，你觉得就是他们的理由是多数情况是充分的，就是你能感觉到这是真实的理由，还是说让你感觉他其实是另有隐情，并没有说实话？ 其实我们企业还好啦，就大家请假的理由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也大概昨天我看了一下网上各种的请假理由哈，千奇百怪，总而繁多哈。就是我们还好，但是请假这个事情呢分两个情况来看。一个呢就是法定的节假日，比如说法定规定的他的年假呀，节日假呀，还有的补录假呀，这些请假，我觉得公司就是有义务去批这些假期，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如果是法定的假期，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要请假这个概念呀，那就是法定的假期，为什么还要存在去请假和准假呢？ 那当然要请假了，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有工作嘛，他要休假，比如说休7天假、10天假和15天假，都会对工作有一个影响。虽然休假是他的权利，但是让工作保持平稳的运行也是他的义务，所以他提前请假，就是他大概哪个时间休假，以把工作安排好，或者是有接替人也好，或者交接给秘诀也好，不影响工作。任何假期的，休任何假期都应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之下啊。 所以湘玉，你是觉得就是如果说有一个法定的假期周期，比如说像我们马上迎来的五一小长假，那这个法定是3天，有的人呢可能就想早退晚回啊，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周期，他需要一个理由的时候，是要平衡你的工作关系的，对吗？ 是的。其实很多就是每年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小假期，大家要趁着小假期跟家人聚一下啊，或者是去一下做一下旅行，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那这个时间他一般都会用他的这个年假，通过年假往前休一点，或者往后延一点，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 那湘玉， 我们一般也都同意。 都同意。湘玉，你是做这个人力资源 HR 这个地方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愿意用真实的理由呢？ 我觉得可能担心领导不批吧。 他可能在请假的这一刻没有把领导当成是跟他一样的社会人，而当成就是我的上司，是这么理解吗？ 有这方面的顾虑。 大家可能现在听到这个湘玉跟我的交流会有些许的延时啊，因为我们在这种所谓的隔空对话，在技术上呢是需要一个连接的过程，所以各位听到我们中间呢有这个些许的这个停顿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惊慌，因为是湘玉正在跟我们交流当中，只是各位收听到的信号晚一些。另外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湘玉，就是作为领导，刚才你也说了，你自己很少有这样的这个请假的理由，或者说虚假请假的理由基本上没有用过。那对于一个领导来说，他通常会怎么看待员工请假这个事儿？比如说有个员工就频频的请假，他总会请假，而且呢是变着花样请假，他的理由每次好像都很充分。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知道这个人会经常请假。你觉得一般领导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员工？ 首先这种员工吧，肯定领导会有看法的。对，因为正常的就是请假就分几类假嘛，一个是事假、病假，还有年休假和补录假。或者是医疗期假，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假期。但是很多员工呢，他是不管说我的朋友来了，我要去招待一下，请假。然后我怎么样的，就很不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说我今天头疼，我就不想上班了，我也请假。我今天起晚了，那我就上午请假。这种其实是很容易判断的。所以经常请假影响工作的员工来说呢，那我们一般在劳动合同续签的时间，或者是在 再继续聘用他或者提升他这些都会做考虑的。 哦，就是不着急，价给你批了咱秋后算账，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企业还是要用一些真正把工作当工作的人嘛， 嗯， 要有责任心，因为他突发性的请假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别人的工作，公司正常的运转， 嗯， 以及他团队的工作，甚至这个项目本身的工作， 嗯， 这个是很难容忍的。 嗯，这个经常请假是很难容忍，就更不要说用虚假的理由来请假，在职场当中更不可行了。所以，但是也有一些人有一种顾虑，我说真实的理由，我确确实实遇到一些真实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理由又拿不到台面上，所以我不得不用虚假的理由来请假。那这个香玉，你觉得这种虚假的借口来请假可行吗？在职场当中，因为他有人是要考虑，我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我这个理由说出去，领导或者同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要也要为他负责，所以我有时候不得已要用虚假的理由来请假，你觉得可行吗？ 这个要看是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涉及到一些个人的隐私，确实是难以启齿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 嗯， 对吧？你稍微收拾一下可以理解，但是是一件很正常的，但是他觉得理由也不充分，其实他个人在请假之前他也觉得理由不够充分，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我就想去逛一下街，可是我就说我生病了，我来朋友了，我就想逛多陪他一会儿，然后我就不去上班了，我也无视于我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那他一定会进行修饰，这种是不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这个理由够充分的话，你们不管是作为 HR 还是公司的负责人都是可以理解并且接受的。 起码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为什么要伪饰一下理由，有的是言谎言也不一定完全是恶意的，可能只是为了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但是他在私下在跟他确认的时间他一般也会去坦诚他为什么去这么说，他会提前沟通一下，就是小范围的提前沟通，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呢，这个香玉是作为我们场外的这个被采访的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受采访。我们也最后想问一下，这个香玉可不可以从一个 HR 的一个角度来给各位职场当中朋友一些切实有效的建议，就是关于请假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来把握好分寸，或者说真的不得已要请假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今天香玉给我们提前支个招好吗？ 我觉得就是法定的节假日，只要安排好工作，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工作，提前做好交接，在跟领导请假的时间一定要把你的工作安排同时跟领导说好，这样我觉得很容易被怼假。如果是突发事件的话，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要电话打到，不要就是你已经造成事实的请假了，但是公司还不知道，同事也找不到人，像这种情况就是很难被容忍，就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一定要脱岗去处理，一定要电话跟同事朋友跟同事领导还有你的团队说清楚，这个很容易被接受和原谅。第二个呢，不要轻易的请假，就是一定要去权衡这件事情，就是在工作和这种请假理由之间他一定有一个谁更重的这个区分，还是要尽可能的不要影响项目性的工作和公司突发性的重大的工作，如果经常的请假，经常的在项目上或者在这个执行任务过程中请假，那就很难被理解，有可能真正的到合同到期的时间或者是就被辞退了， 所以 另外呢就另外我觉得现在社会都工作节奏比较紧张，然后员工的压力都比较大，大部分员工呢就是他具有这个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工作上的压力以及是精神上的压力，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真的个人出现了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包括说我最近出现一些职业的倦怠感，我确实每天早晨其实是不太愿意上班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工作的一些瓶颈或者一些职业的瓶颈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请假的，一定要跟领导说明理由，说我最近可能状态不太好， 我想休整一下，那么我在休整的时间我可以利用的年休假是多少，那其中我要请的事假是多少，要讲清楚。另外你要在这个请假过程中要把工作安排好，我觉得大部分领导都是会同意的，包括我个人最近也在跟公司领导请假。那我的理由其实都是说我最近整个状态不太好，在处理事情啊，在沟通方面发现自己的可能整个状态就不太好，希望能够休整一段时间。但领导他是很容易接受的，他觉得每个人都是要以积极的心态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如果你的状态真的不好，你比较累的时间，他们都比较建议你，哎，你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个月啊，然后重新调整一下自己再来投入工作，其实那会儿效率更好，对于团队来说，对于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事情。 没错，当然我觉得肖玉刚才说的这几点，一切基于一个所有的前提，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交接。那如果说在工作上出现纰漏，因为你的请假耽误了项目的这个推进，或者说是影响了其他人的工作进度的话，那不管你的理由多充分，都一定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结果，这个是一个。另外我通过刚才香玉说的这一段这个你自己的看法，我也可以体会到另外一层，就是请假的意义，就是这个员工你要在公司在领导这个地方有足够的信任感。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因为我在公司之前的种种表现，我优秀的表现，那我拿出一个真实客观的理由是完全可以说得过去的。我确实工作进入一个倦怠期，我希望以更饱满的这个精力来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因为领导基于对你工作能力和你的这个工作态度的信任，所以他会接受你这样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对吧？ 是。 所以我觉得刚才香玉给所有职场当中的青年朋友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如果想要你这个请假的理由够优雅、更充分、不尴尬、不被动，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做好自己分内事儿，把工作做漂亮，所有的事情完成之后，你的请假理由自然而然就会很优雅了。对吗，香玉？ 是的。 谢谢香玉。今天呢时间非常短，只是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有机会也希望香玉能坐到我们的直播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各位青年朋友支招，好吗？ 好的，谢谢您。 谢谢谢谢香玉，再见。 再见。 好，刚才呢接受我们采访的是来自中融信托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刘香玉。香玉刚才呢是实实在在给我们支了一些招啊，刚才提到的这几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很受益，也点拨了我们一点，因为他是做 HR 的这个人力资源这块，大家就记住一点，不管你包装的理由多漂亮，如果你请假的这个频次太多，也许这一刻你是被批准的，但是到续约或者说公司人事有变动的时候，也许你就是那个最被动的人， 老板心里都是暗战。 对，刚才香玉也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去逛街，我不想上班了，我就跟领导说我头疼啊，我脑热呀，像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人，就是从事这样职业的一个人，我想都没敢想过。 因为我明白广播就是到点你必须出现。 没错，就是我们从来，从我大四踏入这行，我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说我要去逛街，我要去办一个什么样的私事，我今天直播不能到场，我们的这职业属性不可以要求我们有这样的念头的。 我觉得您是高度职业化的，但是其实我真的见过，就是哪怕就是没有预知，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不职业化就被 KO 掉的。就是在一个周末，可能也是项目紧急筹备期吧，大家可能都是周末，然后日夜连轴转，然后忽然一个公司的高管负责人，他上面的 leader 就联系不到他了。然后就莫名其妙说在带着周末带着父母在休假，他说休假是 OK 的，但是就作为一个高管，你应该有意识，可能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保持随时能联系到啊之类的。 对， 就可能就种种原因导致最后这个高管就离职掉了。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确实一个职业状态，就是你一个够不够职业的一种考量。没有人去，因为我们人都是社会动物，他你的领导也好，你的这个上层也好，公司的高管也好，他前提都是一个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父母家人，所以你只要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就是刚才香玉说的，把你的工作保持在一个平稳运营的状态，不要因为你的离开导致工作链条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请假的一个优雅的标准啊，你如果把这些事情安排不好，你就包装的你再文言文，你就上甲骨文都不好使，是吧？所以呢，刚才香玉作为 HR 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更轻松的内容，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上的这个奇葩的请假的理由。据说啊，这也是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就是美国人可以向公司请失宠假。这个宠就是宠爱的宠，就是我失宠了啊，这个失宠假。 是这样的意思吗？ 你看他呢，这个宠呢是宠物的意思，他用这样的失宠假期去悼念他们死去的宠物。这个是国外的一家媒体报道，至少有三家美国公司是允许员工请假去悼念自己的宠物的，还有就是宠物保险公司允许自己的员工带薪休假一天和死去的宠物说再见。还有一个美国一个大型的这个精品酒店连锁集团是允许员工请假三天的，这个就是叫失宠假。小畅怎么又动情了呢？ 就是、我就想，真的这么好的公司到哪去找？ 这孩子最近的有点点脆弱啊。 没有这么好的公司到哪去找？因为我就想到有一回我把我家的猫带到公司了，然后可能是门没有关严，然后但是我家猫胆小，我就以为它跑出去了。我那个是个大厦，14、17、20层吧将近，我就在楼道里面一层一层的爬了好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但你知道最后怎么找到的吗？气死我了。就是可能我找不到了，后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走了，就在一个角落里发出了喵的一声。 哦， 我发现原来他太胆小了， 一直都没走远， 躲在了我的办公室的一个特别犄角旮旯的桌子底下。哎，他的毛色是灰的，我看不见。 所以就是只有养宠物的人他才能理解这种失宠假， 对， 也当然只有养宠物的人他才会批这样的失宠假，他可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就像我曾经有一次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讲到过我的经历，就是养了11年的我们家的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一只宠物，就是家庭成员。因为在这个生命的弥留阶段，我正好呢是因公外派，去到其他的地方去下乡去慰问，那正好呢是这个周期它病危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心情有多迫切，你没有办法跟团队去拿出这个理由的。 如果我是你的弟的高丽马上回去吧，可以了。 对呀、你这是你因为你本身是养宠物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大的团队，我不可能要求我的领导去理解我的这份情感，所以呢我一直没有把这个理由说出来。 但也是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说出来我是对这个团队的不负责任，这就是你所谓的，你可以把他说的好听一点，这个叫职业化，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过于的要面子，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其实没有你别人还可以派另外一个主持人补到这个岗位上，这个就是你在一些就是职场当中你的权衡，就是你要怎么去权衡你的这个利弊关系，是需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的。那我是等这个全部活动我的工作部分完成了，接下来要集体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放松，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做采风的时候，我才跟团队请假回来，然后等于是陪伴了他一天之后，我的这个宠物狗就过世了。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会觉得有一点点懊恼，就是他最需要我的那个时候 有一点遗憾， 没错，就是还是没有陪伴他。但是呢你要以这样的理由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而且你身上又担的是一个相对大的重担的时候，他够不够优雅，够不够充分？我在想我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包装我的这个假，说领导老师，我们家的狗狗快挂了，我要回去陪它吗？我觉得这个理由我说出来不够优雅，我应该怎么去说呢？那当然我过程当中没有这么多的考量，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工作完成再回去。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失宠假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在想，我如果有一天成立了我的团队，我有一个相对规模的公司企业的话，我一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假期，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给自己和宠物一个陪伴。 因为宠物现在可能就不仅仅只是小宠物了吧。 嗯，还有我觉得有一个理由是特别的有意思，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请假只有一句话，请假条：老板，我很久没有请假了，想体验一下请假的感觉。我觉得是老板都不会拒绝的，而且他会，哎呦，这孩子这任劳任怨， 这个老板压迫了他多久。 对对对，他也会反过来将了老板一军啊。还有一位呢， 那你知道我的老板会怎么跟我说吗？说一直在动的人其实是骨干。 所以其实也要看什么样的老板啊。这个请假条相对来说高明一些， 对， 但是看了看你能不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位朋友说，领导，我失恋了，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他用这样的理由想要请假。 嗯， 当然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请假的理由都是基于一个对领导的判断。 嗯， 啊，你对领导的脾气秉性够了解。 如果领导就是铁面无私，失恋算什么？ 对啊，你这失恋叫理由吗？你失恋不更应该用工作来填补吗？对吧？如果是领导就可能会这么看问题。还有说，老板，我的工作服昨天洗了没干，放进烤箱烘干结果烧了，我今天上不了班。还有说家里的猫要生了，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还有说狗狗产后抑郁症，老想自杀，我必须陪着它。中午吃饭不小心烫到舌头了，感到身体不适。据调查，有40%的员工请假借口都是装病。 嗯， 可是有21%的员工被领导抓到没有生病，渠道是社交媒体。我们也会有一天特别拿出这个朋友圈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事儿， 就是别把记得出去玩屏蔽一下领导。 对， 我记得很好玩，就有一回就说领导我生病了。 嗯， 然后领导说烤肉好吃吗？我在你身后。 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请假的理由，其实每个人都是想用一种好的方式来包装。 嗯， 但是不管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包装，都希望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就是职场人。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小畅作为职场人啊，作为一个既是下属又是一个中层的这么一个公司的职位，你来给大家一些切实有效的建议。这个假该不该请，什么时候请，应该怎么请。 嗯，我觉得首先请假的话，就毕竟你要搞清楚你是请是批假。嗯，可能就是不要把就是认为对方一定要给你批假这个当做理由。嗯，就是如果可能觉得请假请的太容易，你会就是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我的事情永远可以排在公司前面。 嗯， 所以可能大家稍微考虑一下，就是手上是不是真的特别这个假是不是非请不可。 对， 和是不是真的是公司暂时可以先， 嗯， 暂时先可以平稳过渡一下。然后对于上领导的话呢，其实我建议就是判断一下他的秉性。嗯，觉得啊什么时候应该心情好了，项目完成了可以请再请。 嗯， 就是还是不要太把自己放在前面吧，毕竟是职场人。 啊，对， 决定你命运的人大有人在。 没错，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节目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请假是需要策略的，就像刚才小香玉老师告诉大家的那样。就是我们要提前告知领导，告知你的同事，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这是你请假的所有的前提。那如果再来我们梳理第二一点呢，就是尽量的要有创意，这样不会让你的请假减分。那第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有创意呢，这个风格一定要根据自己公司的风格和你的老板的这个脾气秉性来制定啊。你不要比如说老板明明就是他就是一个单身， 嗯， 多年没有碰到合适的另一半， 是恩爱， 对，然后你说我失恋了怎么样的，老板他是不会解你这个风情的啊。嗯， 最有趣就是老板明明是单身，你说我想陪男友待一天。 对， 老板会说不行，马上工作。 本来没你的事儿都要让你加个班。所以呢，这是关于今天一个轻松的话题。我们也愿意把它当成我们职场当中的一个调剂，来让各位在双休日的前一天尽可能的放松心情。现在听到的歌曲是请假一天，我们也告诉大家我们职场有高招，休假两天。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感谢小畅，再见。 谢谢。